三页，我们一起唱圣诗。哈利路亚，奇妙救主。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感谢赞美你。你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磐石，更是我们的拯救。你用公义的右手拯救我们，应允我们，使你喜悦的人得了拯救。耶和华我们的父神，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万族中歌颂你。你向你的子民彰显你大能的作为，把列国赐给他们为业。你手所做的尽都是诚实和公正，你的训词都是可信靠的。你命定自己的约直到永远，你的名神圣可畏，你当受极大的赞美，直到永远。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你坛前馨香的祭，蒙你悦纳。愿你自己的名在今天的敬拜中被高举，愿你当得着极大的荣耀。 以上的祷告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 请君子们翻开火焰第四页 Listen to me to page 4。 以下是宣读圣言，是神所默示无误无谬神圣话语的宣读。 We are now coming into 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which is the inspired from God, inerrant and infallible, the Word of God. 我将会念黑字，我们一起站立在神面前，把神的话语实践，同心同声一起念。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第二念，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你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会众请坐。这时刻我们打到活页第五页 Please turn with me to page 5。 盼望借着宣读神自己的话语，愿神的话谴责我们的内心，责备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看见我们灵性的光景，看见我们内心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诚心诚意的悔罪。 By reading, pronounc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we pray that the Word of God condemn us, peer into our heart, peer into the hidden sins in our heart, illuminate our minds, into the depths in our heart.That we are able to see ourselves, our actual spiritual condition. We are in this moment to pray in front of God. You are willing to pray in front of God in front of God?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s before God?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神。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请会众同心回应。 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全心全意地站在在世下的人面前，常常的作业，不仅因为我们所做的，也因为那些我们所没有做的。我们也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我们的神也没有爱你如此，我们痛心懊悔，谦卑认罪，恳求你以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切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祷告，阿门。 这时刻，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片刻。Let's quiet before the Lord。想起过往一周在神面前，有任何在言行、举止、行为、思想方方面面得罪神、抵触了神的圣洁，我们在神面前应当认罪悔改。Looking into the past whole week, in any days, in any moments, in our heart, our mind, our actions, our words, our deeds.They have sinned against the holiness of God. We should come humbly before Him and to repent of our sins.这时刻我们翻到火焰第六页，领受了主的赦罪之恩，我们要接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来到相信主的赦罪的是信实，是我们的赦罪的确据。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相信神的赦免。 After confess our sins, we have to come before Lord in faith through Jesus Christ.That we accept the assurance part of our sin. 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你愿意继续跟从主吗？ 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s?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ord? 请会众回应。 我们相信，我愿意，求主帮助并坚固。 请同心诵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Please read together First John chapter 1 verse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义。 我们这时刻在神面前，请你们与牧师心连心。我们以一个会众，在基督里一个肢体，在神面前一起做。悔罪的祷告，也做赦罪确据的祷告，使求神再次开恩怜悯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在神面前一起同心祷告。Let's pray together, joining me with one heart, in one body of Christ, coming before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at we shall pray, confess our sin all together, and coming to the Lord to accept the assurance pardon of our forgiveness of sins.满有恩典、有丰盛慈爱怜悯的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在我们最好的日子当中，在我们顺境当中，我们还是承认我们犯罪，我们还是承认我们贪心，我们撒谎，我们自私，我们骄傲，我们好色，我们心里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不应该看的事，我们行不应该行的，我们说不应该说的，我们爱我们自己过于爱你，我们爱我们自己过于爱我们的灵神，我们诚心承认在你面前，我们经常这样常常抵触犯罪得罪你，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罪就在你的身上，父把我们的罪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背负我们的罪，借着你流的宝血，你赦免了我们的罪和洗净我们的不义。不仅如此，你还把你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现圣洁无瑕疵。我们以你为乐，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你这样来的爱我们，不计算我们的罪恶跟过犯，不以恶待我们，我们唯有感谢你。哦，主啊，我们恳求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不要忘记罪恶的丑陋，使我们远离你，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罪中所生，行在罪中的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称颂基督耶稣的荣美跟荣耀，我们要感谢神你的圣洁，我们要感谢称颂主你奇妙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求圣灵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以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与你同行。 Our gracious and merciful abundant mercy God, we come before you. Even in our best day, we still sin against you. We are greedy, we are selfish, we are lustful, we are softful, we are prideful. We always love ourselves more than you. We always love ourselves more than our neighbors. Lord, we confess. Sincerely confess before you, we always sin against you. And we, Lord, we thank you for Jesus Christ that you bear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s, that you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cleanse our all unrighteousness. And you have given us your righteousness. You make us holy before you. And we enjoy in your days before you. Lord, we thank you.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 are the glorious God. Remind us, Lord, each day that how we were, where we were from a sinful, we live in sin. That we know that only you have brought us to your way.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holiness. We thank you for your amazing redemption in our life. We pray that every day, the mercy God show us, help us to walk with you, be able to seek your face and to walk with you faithfully. 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也相信，借着基督耶稣，你凭着信心领受你一切的舍罪之恩，再次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要向着标杆直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会众起立，我们这时刻一起来到在神面前，称颂神，接着唱荣耀颂，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这时刻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谦卑的心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As one body of Christ, we come before the presence of God to present our petitions before Him. 在基督里，一个肢体，我们在神面前献上三项祷告。请翻开《活页》第七页，我们会为着向上的祷告事项来祷告。我们要赞美上帝，因为他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紧接着我们要为着向外的事项来一起请求神的帮助，愿福音能够临到未信主的人，使他们听见福音。第三，我们要为着向内的地项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颗信心，拿掉我们的实心，是我们肉心。凡在神面前，我们都求神一起来到恩待，请你们与我心连心，在神面前以一个肢体在神面前呈现我们的三项请求。 Let this drive may be one heart. We are going to present three petitions before our God. 我们同心祷告。主，你的话语是真实的，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你说当我们追念上古的事，我们发现主真的你是神，并无其他，没有别神，只有你是神。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唯一的真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主，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当中，每一根草，每一个心，太阳、月亮、星宿，人的生命气息存留，全在乎你，全是你掌统统管。我们感谢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 are the God. You are true God. You are true and living God. There is no God besides you. And we praise you, for you are sovereign. You are sovereign God over all. You rule over the church. You rule over every grass, every star, every moon, and every life. Every breath is in you. Lord, we praise you, for you are our God.We lift up all the praises to you. 我们把一些颂赞的感谢归给你。主，我们向你仰望，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恳求，恳求你让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愿你的福音临到他们，愿你救赎的大能临到他们。求你差遣你自己的仆人分散到各个的地方，去传扬你自己的话语，传扬自己福音，使人听见真道归向真神，使人听见真道心受责备，心受感动，愿意认罪悔改归向基督。主啊，成为你的儿女，你就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你就赐给他们永远的福乐。我们恳求你怜悯这些还未信主人，像你怜悯我们一样，过往我们也是犯罪得罪的人，但是蒙了你救赎，但是还有很多我们的亲朋好友家属还没有归向你。求主你自己眼目特别特别的眷顾他们。 Lord, we pray that we pray before you that you are God who hear the prayers. Lord, we pray that you send your workers, send your servants to preach your gospel, to preach your word to the people. Let your word be heard by them, and when they hear your words,They be convicted, they will convince, they will repent of their sin and trust you as a holy Savior. Lord, we pray that you move into the heart. We were dead in sin. Now we have received your mercy. Lord, have mercy upon them as you have mercy upon earth. Let your gospel continue to speak into the heart. Let you do your work in the midst of this world.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无论是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我们恳求你拿掉我们的实心，除掉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肉心，使我们的心愿意降服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常常喜欢刚硬，抵触你，抵挡你，违背你。主，你这是你不喜悦。主啊，我们恳求你常常帮助我们。 Lord, we pray, remove the heart of the stone from our life. give us a flesh heart, a heart of flesh, may be able to, willing to submit to your will, to be blessed by you. Lord, we know that we always harden our heart. Help us, Lord, do not do this. Help us, Lord, to soften our heart each time before you. 主，我们把这三个请求交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按照你的时间、你的旨意，你自己成就。Lord, we present all the prayers before you. We thank you, Lord, for your God who hear the prayer. Lord, in your time, in your view, you bring it to pass. All for your glory and all for your honor.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上帝。Thank God. We are coming to the preaching time, and we are continuing to worship our God. 我们现在还来到宣读、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信息还是在一场神圣的风暴第24堂。We are coming to a divine storm, sections 24. 今天我们进入新的一节，我们今天会进入新的一节。如果有圣经，请翻开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一章。我将会念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节中文、英文，但我每念完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阿们。我今天会解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回应。Let's turn with me to Jonah, Book of Jonah, Chapter 1. I will be reading from verses 7 to 10, and when I read Mandarin and English, please respond with Amen. 好，请会众起立，我们在神面前打开你们的圣经，我要宣读神的话语。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 And they say to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ast lots, that we may know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So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请会众回应。 Amen. 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时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哪一族的人？ And they say to him,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 is your country? And of what people are you? 请会众回应。 Amen.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And they say to him, I'm a Hebrew, and I fear the Lord, the God of heaven,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请会众回应。 Amen. 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Then the men were exceedingly afraid and said to him,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For the men knew that he was flee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ecause he has told them. Please respond. 请会众回应。 Amen.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请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求神不要越恩典，不要越过我们，让神自己透过话语向我们说话，因为他是说话的神。Let's pray, ask God to help us. Do not let the grace of God bypass us. Let the word of God speak to us, because He is a speaking God.求施恩的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明白圣经的教导，让你的话语切实临到我们身上，供应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玛纳，是我们灵里的宝足。我们认识你，以致我们可以敬畏你。Lord, we pray humbly before you. Lord, help us that we are able to hear your word and let your words.As manna, so that we can be filled be fat and be full before you. Help us, Lord. Bless this hour. Bless this preacher and bless everyone of us. 恳求主你赐福所讲所听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恭敬交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会众请坐。感谢神，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跟众圣徒一起来到敬拜他。这时刻我们可以来到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来聆听神的教导，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开始新的一节，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We are coming to verse 9, a new verse, and he said that I am Hebrew and I fear the Lord, the God of heaven 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好，信息的焦点，风暴是个主题，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风暴情绪在第十五节，这整个是主题一个风暴。但是这每一个心节里面都有不同的焦点，不同的副标题。今天第九节我们看见风暴中约拿的回应，风暴中约拿的回应。The focus of today's message is the response of Jonah in the storm.The response of Jonah in the storm. 第九节是整个经文里面有关约拿对神的回应。Verse 9 is the response of Jonah towards his God.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你看见约拿那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他。第二节神告诉约拿你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三节他以行动来到代表他回应神。他没有说话，他以行动来代表他怎么回应神，对神对他的差遣，神对他的使命。紧接下来约拿就下船，一直到第九节了。好，这一节很重要，我待会给你们解释。在 整个的风暴从第四节到十五节这个风暴里面，第九节是风暴中的核心经文。我会给你们看为什么这一节是风暴中的核心经文，因为约拿终于说话了。 From verses 4 to 15 this is about the storm, and the core verse of the storm is rest on verse 9, because Jonah spokeJonah is speaking. 好，我们今天只看一点，这个是大的标题，回应神， responding to God. We only have one point today, responding to God. 回应神。好，这里要跟大家从圣经的角度来先看一看，这个是一个引言。回应神里面第一个小点是 圣经基本原则 The foundational biblical principle. 什么叫做回应神？为什么我们要回应神？为什么神要求我们回应他？ The biblical principle of responding to God. 圣经的基本回应神的原则。好，从整本的圣经 旧约跟新约整本的圣经来看，神呼召人，神呼召人，神呼唤人，神唤醒人，神呼召，神呼唤，神唤醒。好，这里我要稍微解释这个很重要前提，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我们就会马上把它想到是说神呼召人成为传道人，神呼召某某谁成为牧师，神呼召某某人成为宣教士，神呼召某某人在教会成为长老，神呼召某某人在教会成为执事。这些只是 一部分的呼召，不是神全部的呼召。我再说一遍，以上我所讲的神对人呼召有关要成为宣教士、牧师、传道人， 执事、长老，这些只是一部分的呼召，而不是神全部的呼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神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呼召跟呼唤。比如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过后，神先来询问亚当，你在哪里？那个是一个呼唤，也是一个呼召。 That is a call from God to Adam。 然后我们看到当该隐，神也一样的问他，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神也是一样的呼召呼唤他。所以不一定神的呼召是限于在必须要献上自己成为传道人、牧师、执事、长老这等等的全职这种服事，或是代职的服事，不是单单只是那一方面。所以我们了解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单单是局限于在这些方面。 The calling of God does not just confound or restricted mainly to the calling to become a pastor or an elderor a deacon in the church. That is just a part of God's calling. The calling of God extend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The calling of God extends even God calls somebody to confess his sin. God extends his calling to asking men to repent of their sin. And asking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for God. That is also the calling of God.所以这番话我们了解这个前提，我们今天看，我们还是在第一个小点，圣经的基本原则。神是说话的神，阿们。神是说话的神，神以前说话，现在仍然说话，以后神仍然会说话，神仍然会跟我们下一代的人说话，像我们子子孙孙说话，因为神是说话的神。神透过圣经常常跟我们说话，因此神会不断的来到呼召呼唤他自己的百姓。所以神的呼召告诉我们说，神吸引着我们。我再说一遍，神的呼召代表神在吸引着我们。 God is drawing himself close to us， 神在吸引我们，神要靠近我们，所以神呼召我们。神的呼召也可以解释为神拣选了我们。 God's callings also represent God's chosen。 神的呼召也代表神引导我们做某些事情，或是做某个决定。 God's calling also directed our path probably to make decisions。 神的呼召也包括神的责备、神的劝告、神的鼓励、神的纠正。 God's calling also involves God's conviction, exhortation, encouragement, rebuking for correction。 神终极的呼召跟神终极的呼唤，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神要呼召，神要呼唤我们。Because God wants to exhibit His love in our life, that's why God is calling us. That is the ultimate of God's calling. Of God's calling. 神呼召我们，神呼唤我们，神以不同的方式。神可以有一个怜悯的呼召，神对某些人可以有个慈爱的呼召，神对某些人可以兴起公义的呼召。神对某些人可以有圣洁的呼唤，神对某些人可以有一些正直的劝导跟引导，都可以。God's calling also involves a call of mercy, a call of love, a call of just and righteousness, a call of holiness, and a call for encouragement, and a call for rebuking our errors in our sins.所以了解这些神基本的一些呼召的原则，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神 神对他儿女的呼召，神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 听顺服。 神要人回应，要把这点记起来。神发起兴起他的呼召，是因为神要人回应他的呼召。God demands a response from the people when God initiated the call。当神兴起发起一个呼召，神要求那个人回应。神要求那个人回应。为什么神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神要人回应神那个人对神的呼召？因为这反映出神要那个人自己知道，不是让神知道。神当然一切都知道，神知道 everything， 神知道一切，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神要那个人，神向发出兴起发起呼召那个人，让他明白在整个神的计划，永恒的计划里面你是有份的。在整个神永恒的计划里面，神向这个人这个时刻兴起的发起这个呼召，神要你回应，要你参与在神整个永恒的计划里面，要完成神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所以神要我们参与。这个反映出神的计划在整个的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从这神永恒国度里，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神。所以为什么神要求人回应他对神先发起的呼召？因为神要反映出神在这个人身上有他永恒的旨意跟目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神为什么要求人回应？为什么？好，这个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要赐福那个人，神要加倍不断的赐福这个人，所以神呼召他，他回应神，神赐福；神呼召他，他再回应神，神又再赐福；神呼召他，他再回应神，神更加再赐福。所以，当我们不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失去很多祝福，尤其是属灵上的祝福。因为属灵上的祝福是没有人可以给，除了神以外。阿们。属灵上的祝福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所以神为什么要求人要回应对神的呼召？因为神要不断的来赐福人，我们的神是个很慷慨的神，所以神要不断的赐福给我们，因为神有很多属灵的福气要临到我们。这个是第二点。Why God would like to demand the one who have called to respond to God? Because when God wants to bless him, God wanted to bless her. The blessing of God is mostly the spiritual blessing of God, which money cannot buy. No man can give any spiritual blessing to any man except God himself. 所以神要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尤其属灵祝福。God wants to give us many blessings, especially the spiritual blessing. So when we do not respond to God, to the calling of God, we lost a lot of spiritual blessing. 我这里不是要搞成功神学。I'm not here to preach 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要告诉我们，我们做多少，神就要怎么加倍加倍祝福。我是按照圣经的原则给我们看见。每一次神呼召，每一次人回应，神就会给应许跟赐福，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去否认的。这个很清楚在圣经我们有看到，请你们翻开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Please turn with me to Genesis chapter 12 verse 1. Genesis chapter 12 verse 1. 我们只是看一处经文，整本圣经充满着神许许多多不同的呼召。创世 记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Now the Lord said to Abram, Go from your country and your kindred and your father's house and the land that I will show you. 这是神对亚伯兰的呼召。 This is a call that God charged on Abram. 好，你看见神怎么赐福他，你看见亚伯兰他有回应神吗？他有，他离开，他确实遵着神的话语去做。你看见神不断的赐福亚伯兰，即便亚伯兰还是犯罪得罪神，神还是赐福给他。这个是只是一个圣经很小的例子。我们看到在摩西的生命里面，神用一个不同的场合来到呼召摩西。神在荆棘里向摩西说话。 God was speaking to Moses through the burning bush. 摩西也一样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神不断的呼唤呼召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 Here I am. 那个也是撒母耳对神的回应。所以你看见当神一兴起发起他的呼召，人一回应对神的呼召，就完成了神这部分的旨意，在那个人生命，神就会赐福给这个人。如果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要领受神的赐福，就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回应每一次神向我们发起的呼召。好，这是基本的原则，基本圣经原则。 Those are foundational biblical principle. 我们看第二点，第二小点，神向我们发起神圣的呼召。我必须要强调，每一次神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是一个神圣的呼召， It's a divine call. 当然每一种的呼召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蝙蝠，有不同的幅度，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时间，神都会发起他的呼召。但是每一次神用任何一个方式，在任何场合，在任何一个时间，在任何一个地点向人所发出的呼召必定是神圣的。 It's a divine call. 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发出的都是神圣的呼召。所以神为什么要求人家回应？好，我们来看一点，请我们 Amy 翻去下一个 slide。 好，我不晓得你们看得清楚吗？我给你们这个图表，要给你们知道，要核实我刚才所讲的这句话。我说为什么第九节是整个风暴里面的核心经文，就是因为我们紧迫了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对称结构。对称结构是查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工具。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如果作者他是以这种的对称结构来到写下的经文，这代表呢有一些经文是这一组的经文里面的核心经文。所以你看这个第A 蓝色的水手惧怕，它是对称在 A prime 最后一句，水手敬畏耶和华，你有看见吗？所以蓝色的对称蓝色，我尽量用不同颜色给你们看它对称。然后第二个 B， 水手哀求自己的神，然后它就在 B prime， 水手求告耶和华，是相符合的。紧接下来 C， 水手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是跟 C prime， 水手竭力荡桨，对，是相符合。我们看 D， 船主对约拿发问 ，D 是约拿回复水手的查问，相符合。我们看一，水手彼此说话，然后一，水手查问约拿，我们当怎么行？来到 F， 水手查问约拿， 你是谁。那我们看水手嘲问约拿，你做了什么事？来到第九节了，第九节没有办法跟其他的经文相符合，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九节就是这个风暴里面的核心的经文。作者要给我们知道，这整个的风暴里面，你看见神兴起这个风暴，神借着船长去跟约拿说话，紧接下来神借着水手们跟约拿说话，现在约拿终于开口讲话。所以从这个对称结构来看见，核实了第九节是风暴里面的核心经文，因为约拿的回应跟 宣认 The respons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Jonah is the key core focus of the verse in the storm。 所以这一节请我们好好听，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约拿在说话，约拿开始回应神，神在等着约拿，这个时刻他终于回应了。所以从这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求人回应他。阿们。一句话，你们记得今天的信息焦点，神要求人回应他，因为神已经发起了很多对这个人的呼唤跟呼召，是人没有回应，神不能够接纳这样的事情，神不能够接纳人保持沉默。当神向人说话，神要求这个人要回应他。所以从这方面的话，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你说牧师，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神发起对人的呼唤，神要求人回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人能够回应，因为神呼唤。如果神没有发起他的呼召跟呼唤，人能够回应神吗？不能。所以换句话说，神必须要发起这个呼唤跟呼召，人才能够有办法回应。所以第二点，我们的重点，请 AV 弟兄帮忙回到去之前那个 slide， 是神本身向人发起神圣的呼召。同样的，当我们想到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谁在寻找我们？神自己来寻找我们，神来寻找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在呼唤着我们，我们要悔改归向他。所以一定是从神的手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当神呼召领到一个人，神就要求那个人回应，因为这个呼召是神圣的呼召。所以第九节是风暴中的核心经文。好，这个是我们信息的第二小点。我们现在来到信息的最后一点，回应神的重要性。回应神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ding to God，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ding to God。 神从开始把话语临到约拿，紧接下来我们知道约拿的背逆，神不断的来到跟约拿说话，接着船长，接着水手。这个时刻我们要理解为什么神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回应他？ Why did God want us to respond to his calling？ 第一，神非常非常渴慕，非常非常渴慕跟人建立关系。 God's long and desire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whom he has called。 神非常的渴慕，愿意常常来到跟他所发兴起他呼唤的人，呼召的人，来跟他建立关系。神为了要跟这个人建立关系，神要跟这个人有互动，为了建立这个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神跟人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信仰，因为他是活的神，他不是死的神。偶像是死的，神是活的。既然神是活的，神会跟人说话，神跟人说话，神要求有人神要求人跟他回应，神要跟人建立关系，建立美好的关系，建立亲密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关系。God want to build relationship with us. God want to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us. God want to hav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us. That was God initiated a call to us. 这是了解神的心意。好，透过神这个方面的一个的建立关系，神要我们有双向的沟通方式，不是单向。God wants a two-way communication, not just one way. 神不要单向的沟通方式，神要双向的沟通方式。我们听到了，我们回应，然后神又在呼唤，我们又在回应，神又在呼唤，我们在回应。When God calls, we respond. When God calls again, we respond again. When God calls again, we respond again. 建立这种跟神的关系。好，同样，当我们人回应对神的呼召跟呼唤，这个会加强我们对神的，请把它写下来，请注意听，信心，信心。你说基督徒为什么牧师？为什么我很难？我的信心很小，我信心很软弱。我们就要回想，我有回应神对我的呼召吗？因为神呼召你的时候，神把话语赐给你，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看见那个事情的发生。比如说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看见他这个应神给他应许吗？他还没看见。神说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这么多，他看不见。但是他回应神，他离开本国本族，他离开，所以信心就建立起来，他对神的信靠就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为什么神要苦口婆心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为什么跟你建立关系？因为我要增强你的信心，你对我的信靠。即便在一个逆境的当中，你还是能够的信靠我，神就把他的应许赐给你，然后你就我们一生在神面前就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建立关系，加强我们的信心，一生被神赐福。都是为着我们的利益，都是为着我们属灵放的祝福来的着想。好，我们看第二点，回应神的重要性。请你们翻开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我们念二十九到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节 ，Please turn with me to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28, sorry, verses 29 and 30, verses 29 and 30。好，早早后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九三十节，一二念。因为他一线所知道的人，就一线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式，使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一线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请坐。For those whom he foreknew, he also predestined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这里核心重点就是神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The core verse, core to, the core section of this one is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神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神救了我们，不是白救。我再说一遍， God does not simply save somebody without any effort. God saved us for a purpose. 神救了我们有一个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样式。其实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这个是神那时造我的时候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形象的样式。所以神救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到神起初造我们的样式。所以神要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我相信你们大家唱过这首诗歌，更像我恩主 ，To be more like Christ。所以更像我主，每一天我这个是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每一天都能够更像耶稣。所以耶稣说，使众人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有没有经历过？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别人告诉我们，哎，你很像基督徒，哎。还是我们有听到别人说，哎，你好像不是你好，你不是很像个基督徒。换句话说，你好像话不对半，你 这个不像基督徒，这个有点像不是基督徒。神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因为他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式，就是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Christ。 So we have to learn when we respond to God,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ding to God when God's call upon us。 你要知道神的话语领导，神的呼召领导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活像基督。父子跟圣子是没有断绝过关系的，而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关系。所以神要求我们跟他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今天要用一个例子给大家解释更加清楚，为什么这个经文约拿对神的回应是整个风暴里面的核心经文。因为我们神要我们回应他，我要用一个例子，我可以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主的崇拜有这样的一个崇拜的仪式。请你们现在就打开你们的崇拜仪式，第一页。这个崇拜仪式不是说牧师发了一场梦，梦中醒来了我就写下，这个用了好多年的学习，观摩了很多间，算几十将近整百间的教会的崇拜，然后综合圣经的看法，询问了我要问的教授，跟教授谈过这些事情，查读整个崇拜学，把它理出来的整个崇拜仪式。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有神发起的呼召跟人的回应。所以你看从序乐的时候，你就听到诗情会伴奏主在圣殿中。我们这里没有号角，如果有号角我们会用号角。以色列人要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听到号角声音，他们知道开始要崇拜了，崇拜即将开始了，所以他们就朝着那方向走。所以我们给你们这个这样的一个的提醒，就是听到音乐的时候准备心要敬拜。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音乐，神透过音乐发起这个邀请他的儿女来敬拜，人开始回应了，人有回应，人准备心，哦，我要这时候我要准备好我要敬拜。所以为什么有宣召经文？宣召经文是神透过主席的口宣读神的话，人一宣读神的话，为什么人家有回应？其实如果你们可以，因为在一般我们这里还不习惯，可能也没有非这方面的被教导，当听到神的话语被宣读，人要回应阿们。阿们就是我诚心诚意的认同这个是神话讲的是真的，我认同神的回应。所以如果我们听了不要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的回应就是神不喜悦的，要有回应。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让牧师为小朋友祷告的时候，我要告诉小朋友，你们要举起手来，你们要讲赞美神，感谢神，你要归给神，知道什么原因吗？这个就是答案。为什么我每次为小朋友祷告的时候，我叫你们接受了这个祷告，你们要回应神，为什么？你要 respond to God， 神就会赐福你。我给你的你谢谢的不会讲吗？你连谢谢的一声都不会跟神说吗？这么没有礼貌吗？所以你看见每一个环节，当神主席在宣读神的话，人听见回应神，是的神，是的神，阿们。好，为什么我每一次告诉你们我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要回应？你听见了神的话语你要回应。好，你看见我们这个认罪祷告，神借着牧师问你们，你们愿意认罪吗？哦，你们回应愿意。好，我在呼唤你们，我们要跟从主吗？愿意回应。所以这个是双向的这个的沟通。那为什么要唱荣耀颂？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赦罪之恩，要感谢神， 回应 可以通过祷告来感谢神，也可以通过一首诗歌来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到神最切记，感谢神回应，对神的回应。所以当我们当牧师分享信息还是其他弟兄分享信息，我一定叫你们站起来，请你们向神回应，回应你们听到的话。你看到牧师每次分享信息过后都要求会众站起来，我们要回应神。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神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神要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神要把很多属灵赐祝福临到我们身上。好，我们也唱赞美感谢的诗歌，我们有奉献祷告，人的回应，把奉献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对神的回应。所以领受祝福，三一颂是回应这个祝福。我们唱了三一颂，对不起，我们有牧师误导的祝福，我们为什么唱三一颂？回应对神的神给我们的赐福。好，来到家事报告，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是报告新闻。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间教会在台湾，很有趣，他的家事报告确实是个报告新闻，确实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姊妹穿着一个很体面的服装，确实是有一个报道，一项项报告确实像报告新闻一般。对不起啊，家事报告不是报告新闻，家事报告是每一项的家事报告，神借着教会兴起对每一个人的呼唤，对每个人呼召。神说来临的两周我们有特别聚会，我们有布道会，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生命团契聚会，我们有崇拜会，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这些联合聚会，这些都是神在呼召他的子民来我的家，我这里有聚会。我们有反应吗？我们看了就算。家事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环节，因为我们在关心这神家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家。 This church is our spiritual family。 所以家事报告我们对神有什么回应，然后我为这些牧者，为这些大学生祷告，为这些小朋友祷告。我现在我已经讲了，我盼望以后我为长者祷告，也为这些大学生祷告，领受了神的赐，领受神的这些赐祝福，就要回应神，感谢神，起码要感谢神。所以每一样整个崇拜里面都是神兴起发起，然后呢人回应，神发起人回应。同样的，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神也是呼召我们。今天我们读经了吗？今天我们祷告了吗？今天我们有没有爱神爱你神？今天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丈夫，荣耀神的妻子？我今天有没有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话？我今天在我的单位上有没有成为一个忠心的工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敬忠对我的老板，有没有忠心来服侍？我在教会我有没有回应神，透过服侍回应神对神的呼召跟爱？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回应神。你说回应神重要吗？很重要。不要忘记最后一点，回应神是要有行动的，回应神是要有行动，没有行动的回应不回应。 We have to respond God's reaction. Responding God comes with action. When there's no action, we have not responded to God. 我们还没有来到回应神。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回应神的经文，太多没有办法看，我只给你们看一节，因为这一节经文跟神要赐福下来的是非常的重要。请你们翻开约翰福音14:15， Please turn with me to John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4 verse 15。 我以这节经文为结束。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If you love me, you will keep my commandment. You will keep my commandments.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神发出呼唤呼召，你爱我吗？你爱我，要以行动。你不能够，我们不能够单单嘴唇说我爱主，我却没有行动。我们爱主吗？是要有行动。你知道，如果我们能够遵行这个诫命，神说我们若爱神，我们就会遵守；我们爱神，就会遵守神的诫命。你知道紧接下来这一个经文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吗？神应许把圣灵赐下，神应许把圣灵赐下，这个是宝贝的不得了。神把圣灵赐给我们需要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莫大的祝福，这个是一个浩大的祝福。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但是之前神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我们听见了神的呼召，我们要回应神。一回应神，我们遵行神的话，我告诉你，那种属灵的祝福，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得见，没有办法去想象神如何赐福一个人。Children and teenagers, respond to God each time. Each time, respond to God. God is going to bless you. In this chapter 4, what happened after next is the Holy Spirit being promised, be descended to the people. 耶稣要把圣灵赐下，这个是个应许。This is the promise of God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be given. 我今天要呼吁所有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每一次神会借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来呼召呼唤每一个人。其实你再想想，一天可能有好几十种神的呼召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说我很久已经没有听到神的呼唤，可能你要找牧师辅导一下。我确实是很严肃告诉你，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向人说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回应神，以行动来证明我们如何回应神的呼召。我不知道神在你生命有什么样的呼召跟呼唤，顺服神，神会赐福给你，求他的力量，神会加倍你信心。第二，对于今天还没有在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主的人，今天神让你听见神要向你发出呼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为我们付上代价，背负我们的罪孽，上十字架舍身流血，为了一件事情，是救赎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灵魂得赎。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基督，我盼望你快快来到认识这个基督。你要回应神，进入永恒的地狱里面，你有没有办法再回应神？ For those who have not come to Christ, even children, if you do not have Jesus Christ in your life, today is your day of salvation. 今天是你救恩的日子。Come to God. Jesus Christ has died for you. He's willing to forgive your sin and save you from the eternal punishment and death.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没有基督的话，我盼望你来上会过后来找我聊，还是找我们教会的一些核心同工来谈一谈。盼望你可以多认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多认识这个耶稣基督，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受神的永恒的赐福。我们站起来，我们要回应神，听见神的话语，必须要有正确的回应。我下周会进入经文里面，我们要看约拿的回应。现在我先给你们知道回应神，他的前提重要。下个礼拜我开始会给你们谈到约拿怎么样回应神。然后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现在你们大概了解了为什么牧师每次让你们听见神的话要回应神。为什么要回应神？因为神的要求是让我们回应他。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向我们祷告，一起祷告。Children, please respond to God. Do not keep yourself quiet. Open your mouth and pray to God. Your parents can pray for you, but you still have to pray to yourself to God. God hear your prayer. 小孩子们开声祷告，你父母为你祷告，但是你本身要向神祷告。你可以跟神讲一两句话，但是不要保持沉默。Please do not keep quiet.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经文让我们明白了解你的心意。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你的赐福要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所以你要教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如何懂得来回应你。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警惕自己，来到听清楚你在我们生命的呼召跟呼唤，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在你面前。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Lord, we pray to you. We thank you for, Lord, you reveal yourself to us through your words. You teach us so that we will know that that is your will to respond to you. It's important to respond to you. Lord, because you want to bless us, you want to continue to love us.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your blessing.Help us, Lord, to be alert ourselves, always to be sensitive to your calling, so that we will able to respond to you rightly. 主，我们感谢你话语，求你话语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工，帮助我们常常向你回应。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会众请坐。 请起立。我们翻到打开3章的第10页，我们一起诵读《使徒信经》。好，一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好，大家继续站立。翻到第11页，我们一起唱圣诗。我时刻需要。 Thank you. 是恩惠，我来救你。我是够需要你，我的活苦，若你不来同住，一生虚度。满有慈悲怜悯恩典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创始从中，你创造万有，你共赐日用饮食给我。箴言三章告诉我，你要将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容易。求主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甘心乐意地奉上我们当纳的金钱，也求主悦纳兄弟姐妹的摆上。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大家请坐，请牧师祝福。 圣灵儿女在神面前凭信心领受神的赐福，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看得见，就是要凭信心。有一些兄姐妹，不少的人跟我做见证，当他们真心领受神的赐福，确实发生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我说不是随便讲几句话，因为这个是崇拜会，神有他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所以神知道谁在当中渴慕神的祝福，神知道。我们站起来，我们专心仰望，不是我赐福你们，是神赐福你们，因为我本身也要神的赐福。我们仰望那赐福我们的上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我们一起来回应感谢神的赐福。 Amen。 我们唱三一颂。 好，接下来是我们家事报告时间，请大家打开单张第13页，我给大家报告一下。235对面的婴儿房，现在就是也是作为新朋友的会谈室，今天就正式开始启用了。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用户遵守教会规定的程序。我们这个更新的这个手册，你手里拿这个手册，每人一份啊。除了用于主日崇拜之外，鼓励大家拿回去用于接下来一个周的个人崇拜或者家庭的崇拜使用。3月19号崇拜结束后，下个主日结束后呢，牧师呢会做近期教会圣工的进展报告。3月26号，牧师会为教会的长者祝祷，就是本月的最后一个主日，牧师会安排长者祝祷。我们教会呢，将于3月19号和26号一起来募集给土耳其和叙利亚灾区的救济基金，现金、支票或电子转账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有这个我们教会的转账的email 地址，可以使用。那请在这个奉献信封上呢，注明是 TS 基金。Turkey 和 Syria 的这个缩写 TS 基金。3月25号，周六3点，我们呢要教会组织了，我们中文堂组织了这个为受难节对外发宣传单张。4点半，我们在235进行团合一团契，发完单张以后啊，3点。发完单子以后，大家就回来以后4点半，我们在235房间进行合一团契。5点半，在体育馆，就是我们旁边这个体育馆啊，举行基督徒爱宴。请大家向你每一个团的团长报名参加上述的活动。倘若你还没有所属的团契，我们也欢迎参加。也欢迎你来哈，我们会安排，鼓励邀请，带上你的新朋友和慕道友，我们一起来出席，把福音传给你。另外，凡愿意在3月25号4点半教会合一团契做分享见证的兄弟姐妹，请在3月12号前向徐牧师报名。另外呢，最后是向大家鼓励大家，每个家庭哈，自己在家里拍一个2到4分钟的感言分享视频，并上传，用于教会17周年庆典。这个教会是指我们国语堂17周年庆典，今年是17周年，英文堂应该是51周年了。好，以下就是报告的时间事项。下面我们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好，我们一起来欢迎。左手边有没有？好像都是我朋友。好，中间呢？中间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以前来过啊，来过。新朋友没有。那右手边呢？右手边有没有新朋友？今天都是老朋友，有吗？哦，都是老朋友。好，感谢主。好，那下面是我们主内问安的时间。那请大家向你左前后左右的兄弟姐妹问安好吗？Thank you. 置，我们请牧师做牧道。 今天是本月的第二个主日，我们今天是特别为着所有的大学生、职青、单身的弟兄姊妹，你们到神的台到台前来，要我要为你们祷告。好，这里我请大家不要害羞哦。如果领受神的赐福还要害羞，那就很困难了哈。好，主要你是觉得你自己本身是大学生、职青、单身的，无论你什么年龄的好，都到神的面前来。神要赐福，那为什么不要呢？好来，请弟兄帮忙下个 slide。今天我把这经文做个总结，下个月给你们新的经文。好，我用英语来要分享，然后为你们祷告。But they who wait for the Lord sha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shall mount up with wings like eagles, and they shall run and not be weary. They shall walk and not faint. I would like you to remember a few things before I pray for you. Do you want the strength from the Lord? Now you should not answer me. You can answer to the Lord. Do you want strength from the Lord? Yes. Do you want power from the Lord? Yes. Do you want to soar like eagle above everything else? Yes. Do you want to run and not be weary? Yes. Do you want to walk and not faint, not tired? Yes. What must you do? What must you do? Wait for Jehovah. Wait upon the Lord. Wait for the Lord. All right. Now I give you a very simple illustration. Waiting for the Lord is a big topic. I cannot preach for 1 hour for this.Let me just give you one simple and core point what you mean by wait for the Lord from these words. If you find yourself you are strong and you are mighty, you are not waiting for the Lord. Let me repeat. If you know that you are strong and you are still okay, you are able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you are not waiting for the Lord. But when you come to the Lord, you see yourself poor and weak.You got no strength. You're helpless. That means you are waiting for the Lord. So if you want the strength from the Lord, you want the power from the Lord, you want to soar like eagle above everything else, and you want to run and not weary, and you want to walk and not tired, come to the Lord and see you are weak, and you got no strength, and you're not a superman, you're not a superwoman.You're like a beggar. Then, you, this is what the Bible says, Isaiah said, you are waiting for the Lord. So, it's a tough, everyone you have to learn this. It's not easy, but this is true. The word of God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world teaching. Very different, it's totally opposite. So I pray that,Ask God to show us today is the conclusion from this word. Next month, I'll move the new words. You want the power, you want the strength, you want to be strong, you want to resist the sin, many temptations, especially, you know, when you have the handy phone with you. Some of us, we are not able to get out from the phone addiction, and you do not have strength, because you still find your strength inside. You have to come to the Lord and like a beggar.Then only you will receive the power from God. Let's arise. 我们请会众起立。我们为这些青少年，我们为这些大学生、职青的人祷告。If you have any problem understanding this, you can come to me. I can talk to you more. Let's pray for them.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Lord, we pray in one heart that your word make real to everyone who are standing before you today.Make real to them that your word is a living spoken word to them. It is not just what's printed on the Bible. That your word speaks to them. Let them see themselves, they are weak and feeble. They are poor. Without you, they can do nothing. You promise, Lord, when they wait for you, they will be renewed and they will be strong in the Lord. They will rise up like eagle above everything else. They will run and not weary. They will walk and not faint and not tired. Lord, you know the condition of each of the persons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No, you know all the deep story and their hearts. You know. Lord, we commit themselves into thy hand. We let your word come to pass and fulfill your will in each of their life. And let them be the glory. Let them strive for your glory. And let them work for your glory. Let them live for your glory.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Amen. Receive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and lift up your hands. Praise God. Praise be the Lord. Praise be the Lord. You may be seated. Now we invite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to come forward with your Bible tag, please. We invite the new comer. You can bring your children in front. We will give you a Bible tag. Can you invite all the children to come to the center? Come to the center of the pulpit. Come closer to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Each time when you come here, bring your Bible tag, and tha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showing you respond to God, to the blessing of God. Okay, Ching, invitation. Right, I want you to read what appeared behind your Bible tag. Shall we read?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One, read twice. One, two, go.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One more tim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Turn to your another side of the Bible tag. Okay, we're going to read Proverbs 6. 16 to 17, two verses. So we're going to read twice. Can we read together? One, two. There are things that the Lord hates, servants that are an abomination to him, haughty eyes, lying tongue, and that shed innocent blood. Okay, now I want you to read. Can you read together? Read together in one heart. Read together.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Read together. One, two, read. There are six things that the Lord hates, seven that are abominations to him. Haughty eyes, lying tongue, and fear that innocent blood. Proverbs 6, verses 16 to 17. Right, next slide. Next. Alright, today, just one point. 今天有一个重点. The Lord hates. The Lord hates. What do you mean by hate? Remember this. Hate means strongly dislike. Strongly dislike. 就是强烈的厌恶. 厌恶到什么地步? Strongly dislike until you want it to be separated. 要跟这个分开. Now what do we have? We see the haughty eyes, lying tongue, and shed innocent blood. So the same thing, the three things, we strongly dislike haughty eyes, lying tongues, and shed innocent blood, and we wanted to separate it from this ring. You understand that it means hate. So we're going to pray for you that you start from this age to hate sin, but not to love sin. Amen? Amen. To hate sin and not to love sin. 父母，请你们回去跟孩子。 稍微再解释这个经文很重要，让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什么是恨恶，恨恶就是强烈的厌恶，厌恶到什么地步？厌恶到你需要跟这个罪分开，那就是厌恶。所以让我们从小学习去厌恶罪，不要去爱罪。好，我们请会众站起来，我们为他们祷告。Children, bow your hand, bow your head, and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God knows who wants the blessing from me. God knows. Your parents do not know, I do not know, but God knows who wants the blessing from God. So I hope every one of you can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Let's pray. Lord, I come before you. We come before you in one accord of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for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who are standing before you. Lord, bless them. Let your word make real to them. They started to know that you hate sin. Let them, from this age onward, they will develop the hatred for sin.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love sin, but to depart from their sin. Amen. Lord, we pray for your strength and your power upon them. So each of them will grow in Jesus Christ by growing in holiness of God. Amen. Lord, deliver them from all the harm and the evil and the influences for all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wrong teaching. Lord, we let your blessing continue to flow into each of their life. Let them know that you are God and you hate evil and you hate sin. We lift up all the children to thy hand.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Now I want you to lift up your hands. Glory to God. And we're going to say together, glory to God twice. In ourselves, glory to God. One more time. Glory to God. Amen. You may be seated. God bless all of you. 还是请大家起立吧，我们一起来恭诵主导文，请打开单章的第十页。好，一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一起唱阿门颂。大家请坐，默祷后平安散会。